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这天刚上班，江淮岸就给谢游远打电话。悠远，最近在忙什么呢？谢悠远受到绯闻影响，声音没精打采的。老样子，哎，倒是不怎么忙，就是事情太杂乱了，一天到晚操心的事儿很多。我这儿也一样，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哦，对了，这一两个月我想去欧洲考察一趟，你有兴趣一起去吗？谢悠远说。去欧洲考察，那是好事啊。不过最近我可能抽不出时间来。你是去考察什么内容啊？我当然是去考察那边的农业发展情况啊，取取经。欧洲的现代农业很发达。哦，这样啊。嗨，那我就不陪你去了。我派你的美女学生跟你一起去吧。我们电视台也需要给观众提供一些视角更为广阔的东西。江淮岸说，美女学生，我倒是愿意让她一起去，就是怕犯错误啊。这边谢悠远说，嗨，人就这么一辈子，该犯错误的时候那就犯次错误嘛。嗨，老同学，只是开开玩笑啊。哎，我准备下个月动身，新闻媒体派人一起去报道一下，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出发之前咱们哪天再聚聚吧。谢悠远说，行，就这么说好了。那我申请让台里去给小叶办手续，咱们哪天再聚。谢悠远放下电话，因为和江淮岸说笑，他心里觉得好受了一点，但又突然沉重起来。好受的原因，一方面是说笑带来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他感觉到他这位一贯以严谨著称的老同学居然也可能会犯跟他一样的错误，可见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太严重。不是有个说辞叫做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吗？很显然，江淮岸似乎对叶梦薇是真的动了心，他打这个电话用意其实非常明显，就是要谢悠远派叶梦薇去欧洲。他谢悠远去不去倒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不然江淮岸不需要为这样一件小事亲自给谢悠远打电话，他可以直接让秘书通知新闻中心派记者去就行了。不过如果只是秘书公事公办的给新闻中心打电话，那去欧洲的记者可能就不会是叶梦薇了，因为他太年轻，资历太浅，出国这样的好事儿，论资排辈还轮不到他。 沉重的是，谢悠远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到底离不离婚，是如此的进退两难。他真心的不希望自己的老同学也像自己一样陷入这样难堪的境地。可是他能怎么样？语重心长的去规劝江淮岸不要接近叶梦薇，那也太愚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也有自己的底线，随他去吧。所谓灵感，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念头，一道心灵的闪电，但它背后需要旷日持久的厚重积累。下午六点，叶梦薇交完片子准备下班，临走前去办公室拿点东西。他进门的时候，几个实习生，包括上次和他一起出差的李琳琳，正聊得火热。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实习生接了，然后对着李尖叫： 杨鹏飞老师，有热心观众找您。 一位叫杨鹏飞的青年男记者出来接电话，他对着电话说： 对，我是杨鹏飞， 信收到了。 什么？写错字了？鸟字写在棚子前面，这个…… 大家的目光都看向杨鹏飞。只见鹏飞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说： 这个，你没错，我的鸟是在前面啊。 全体哄堂大笑，有的人眼泪都笑出来了，叶梦薇也是笑疼了肚子。杨鹏飞却挂了电话才微微一笑，笑着笑着，大家又把话题到处扯。只见李琳琳眉飞色舞地说： 嘿，昨天我听到一句特别搞笑的话，在公园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对他的同伴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美女插朋友两刀。哇，现在的小孩可真是不得了啊，这么小就接受这样的文化污染。 办公室的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说： 我们新闻采访专业的一位教授，哇，好搞笑，他每次念一丝不苟的时候老是念成一丝不挂，也不知道他是发音不标准还是不认识这个字儿，反正我们每次都笑得要死。 李琳琳说： 应该不可能不认识这个字儿吧，一个教授连狗字儿都不认识。 那个男孩子也说： 也是。 叶梦薇听了这话也笑了，他在脑海里开始分析一丝不苟和一丝不挂的区别。突然他产生了某种灵感，决定以一丝不挂为标题写一篇小说。他相信这篇小说一定会写得非常好，因为它是以事件为基础的灵感创作。他稍作构思，便在电脑前飞快地敲打起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一丝不挂。年届不惑的星沙市心理学院院长、心理学教授林晓生，在课堂上脱口把一丝不苟说成是一丝不挂。明明只是一个口误，却引来全体学生哄堂大笑，淘气一点的甚至边笑边吹口哨，用书本文具拍桌子，偌大的教室里一片乱响。这位面容清秀、表情有些严肃的教授起初还没反应过来，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本来要说的那句话原样是这样的：同学们，你们要用一丝不苟的态度认真去考虑这个心理学命题。真该死，竟然把一丝不苟说成一丝不挂，犯了一个如此低级的错误。反正再过五分钟就下课了，他一句话也不说，收拾好讲义，板着脸大步离开，留下那些学生面面相觑，之后又是一阵爆笑。同学们之所以如此大笑，倒不完全是不尊重老师，乃是事出有因。 就在前两天，林教授还兴致勃勃地给同学们讲过弗洛伊德关于口误的著名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口误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无意识原因的。口误的内容往往是说话的人心里真正在想的事情。这位奥地利著名学者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国会众议院主席心里很清楚，某次特别召集的会议将毫无意义，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局。他非常希望这个会议早一点结束。这种心理因素导致的结果是，当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身为会议主持的他大声说，女士们，先生们，鉴于大多数合法席位的出席者已经到场，现在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结果自然是一片哗然。对于口误理论记忆犹新的同学们，听到尊敬的林教授亲口制造出这么滑稽的口误，因而肆无忌惮的大笑也就在所难免。林小生知道自己一言不发沉着脸走出课堂的做法非常狼狈，有失往日谦谦君子的风度，而且若换上平常，他是有足够的极致可以化解这场风波的。比如他可以摆出意味深长的微笑的样子，仿佛本来他就是在开玩笑。再比如他可以用开玩笑的口吻问，那些正在开小差的打瞌睡的同学现在都来劲了吧，看来一丝不挂还是很有些艺术魅力的，诸如此类。总之，化解这场尴尬并非难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他的脑子似乎特别不好使。当时除了拂袖而去，他确实没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哎，真是要命啊，怎么可能会把一丝不苟和一丝不挂混为一谈呢？虽然这两个词的结构和发音非常相似，但是以林小生多年以来的一贯严谨和理性，犯下这样的错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丝不挂，他边快步走边默默地在心里重复着四个字。哎，这个一丝不挂还真是有来历的。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年轻漂亮的女下属柳梅梅浑身一丝不挂的样子来。写到这里，叶梦薇停了下来。这个林小生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但是他和江淮岸谢悠远是同一类人，都是成功人士，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看来他对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实在有着严重的情结。叶梦薇摇摇头，对自己笑一笑，继续写下去。第二，柳梅梅从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心理学硕士，刚满26岁，是星沙市心理学院的讲师。柳梅梅常常自诩是第二眼美女，这足以说明她虽然称不上真正的美女，但也还耐看。她的身材尤其好，不知道是什么因素让她如此自恋。据不完全统计，这位第二眼美女每天照镜子不下100次。她非常注重外表，总觉得自己是个优雅的女人。柳梅梅其实没什么事业心，偏偏凭着一点小聪明竟然读到了硕士。如此张扬和叛逆，在知识女性当中她称得上是个艺术。这个惯于在优秀男人面前卖弄风情的女人，起初对表情冷峻的院长林小生并没有什么野心。而林小生呢，早就习惯了无数漂亮女人对她放电，而她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更是不曾多瞧过柳梅梅一眼。在他们之间充当红娘的是一个国际心理学专业项目。美国的一家基金出资不菲，委托星沙市心理学院调查中国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现状，并整理成论文。林小生对这个跨国项目很是关注，专门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项目组。 凭着北京高校心理学硕士的资历，柳梅梅当然成为项目组的骨干成员。中国的心理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还是很欠缺，像柳梅梅这样镀了一层金的年轻专业人员非常抢手。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漂亮，项目组经常组织讨论，而且大家兴致很高，往往不知不觉就讨论到了深夜。医院支长林晓生为了表示重视这个项目，常常亲临现场，并偶尔请大家出去吃宵夜。柳梅梅一贯喜欢对那些入眼的男人暗送秋波，偷偷放电。她对于此次有大把的机会可以近距离接触林晓生院长喜出望外。她迄今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一下自己的小小爱好。可以不夸张地说，无论目标是已婚男士还是未婚，只要她觉得这个男人够优秀，就会成为他的媚眼火力攻击的目标。他承认自己当然不是什么乖乖女，但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不检点。他觉得年轻的时候偶尔玩玩感情游戏，只要不存心害人，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他在异性面前表现得过于猛辣，简直是一种习惯，就像是漂亮女人往往喜欢照镜子一样，引起异性关注才能令她自我感觉良好。而随着对林晓生的深入了解，柳梅梅发现自己真的受到了吸引。林晓生是那种传统的优秀的中国男人，自律勤奋，能够40岁成为教授、心理学院院长，这样的男人无疑是有过人之处的。每次柳梅梅偷偷地含情脉脉地望着林晓生，林晓生莫名其妙地就会心跳加快。怎么回事呢？受年轻漂亮的女性关注，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问题是，以前他能够坦然对待，波澜不惊，而这一次为什么会心惊荡漾？也许啊，真是应了那句话，男人要坏，40开外。40岁的男人是不是觉得青春近了尾声又不肯承认，要制造一些本该在青春期发生的事件来证明自己依然青春不老？又或者真的是觉得自己快老了，再不浪漫一把，这辈子就没机会了，因而前所未有的想要放纵一回？即使是心理专家，林晓生对这个问题也理不清头绪。他只是肯定地预感到，一定会有什么事，将在他和柳梅梅之间发生，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果然，他很快就收到了柳梅梅的手机短信，先是关于项目的设想，然后是网上流行的一些可爱的俏皮的笑话，再然后是对他生活起居的关注和提醒。每次收到柳梅梅的短信，林晓生通常都会简单回复，简单的像是拍电报，无非是谢谢、收到这类笼统的字眼。他既不打算鼓励柳梅梅的热情，也不打算完全不给她一点希望。在林晓生的心底，久违的青春躁动的感觉再次来临。他们第一次单独出去喝茶是柳梅梅采取的主动。那天快下班时，林晓生的手机上跳出一条短信，敢陪我去喝茶吗？没。敢陪我去喝茶吗？这简直是挑战书，或者说是挑逗宣言。落款就一个字，没。 多么亲昵的表示啊！林小生的心猛地跳了，这个想玩火的女人到底要不要跟他一起玩一把呢？林小生考虑了不到十分钟，就回复短信道：为什么不敢？我去梦醒时分等你，等下告诉你包厢号。梦醒时分是星沙市心理学院旁边的一家咖啡厅，环境极其优雅。林小生之所以选这个地方，也是刚才那十分钟他考虑的问题之一。这个地点离心理学院非常近，他想以此表明他在本意上是非常坦荡的，希望跟柳梅梅正常交流，他不是一个心中有鬼的人。在人生的河流里，处处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漩涡，谁都不知道那些漩涡究竟会有多么大的力量。林小生之所以愿意接招，首先是他对柳梅梅有相当的兴趣，然后是他承认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局面，因而明明知道里面是个漩涡，他也愿去闯一闯。和柳梅梅的交往是愉快的，他仍然像一个孩子，思想简单，却又故意玩弄一些小手段，比如说约会故意迟到了，假装自己为了来见林小生刚刚取消了一个跟别人的约会了等等，总是让林小生一眼就看破了。他宽厚的笑一笑也就带过了。一个女人倘若本性并不恶，人品也不差，只是偶尔使些小小的坏，这种女人特别容易对男人构成吸引。一来二去，林小生发觉自己居然坠入情网，一闲下来，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柳梅梅的样子来。林小生相信自己爱的不是柳梅梅这个具体的人，他爱上的是青春，是爱的感觉。他们频繁约会，当然一般是在夜里，起初除了去喝茶聊天或者看大片，两人经常并肩在这个城市的森林公园散步，或者在森林的深处紧紧相拥。终于在郊外的一家花园酒店里，柳梅梅裹着浴巾从浴室里款款走出来，当林小生拥抱她的时候，浴巾无声地滑落，柳梅梅年轻光洁的身体一丝不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在自己写的虚构小说里寻找自己感情的答案，他不知道自己和江淮岸之间会有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